张家乐下场了，莫凡留在场上。毁人不倦还有 72% 的生命， 28% 拼掉了对手 21%， 星星继续保持着擂台赛上的领先节奏。霸图下一位出场的会是谁？观众已经适应观看季后赛第三轮比赛的节奏了，这种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赶紧聚焦在输掉一方的选手席。下一个出场选手是谁？看电子大屏幕都没用，这里才是出现情报的第一时间。一名选手站起来了，霸图观众掌声响起，一边是欢迎下场的张家乐，一边也是为新上场的选手加油。秦慕云，霸图战队四位大神身边最稳定的那第五人，赫然守在了五人擂台赛一般来说的抢分关口第四顺位。大家也都在这时方才意识到，霸图的四位大神张新杰是牧师，不可能上擂台，而余下三位队长韩文清、林静言、张家乐都先后败下阵来了。他们可一直是这支霸图战队可靠的象征啊，但是现在三人出马之后，霸图居然还处在落后的境地，而之后的艰难局面就要交给霸图余下的选手了吗？不能说霸图观众对其他选手的不信任，但是相比起这三位来说，落差多少是会有点，一时间心里忐忑，掌声顿时也隐隐有点犹豫凌乱了。这种细节不是很细心的人或许都不会察觉，但是即将上场的秦慕云偏偏就是这么一个细心的人，掌声中的那份犹豫和担忧他听出来了，但是他却没有丝毫动容。越是这样，他越需要在场上努力，他需要用自己的表现来扫清支持者们的担心和牵挂。秦慕云走上赛场，进入比赛席，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星星这边，陈果神情也挺郑重，他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季后赛比赛中丰富的可能性，即使星星现在拥有这样的领先优势，他也无法放松下来。而现在看到场上对阵的选手后，他心里就更忐忑了。冤家路窄，莫凡和秦慕云又一次在擂台场上相遇了。一度被称为大神杀手的他，之前两次在擂台赛中遭遇秦慕云，最终都吃了大亏。这不仅仅是运气问题，莫凡这样沉默的人都在赛后主动表示了无奈，可见秦慕云确实是他的苦手，让他有些束手无策。而现在距离上次交手仅仅过去了三个晚上，就算莫凡还有成长空间，三天怕是没办法完成这样的蜕变。如果就之前两次交手秦慕云对莫凡的限制来衡量的话，这一场之后星星所拥有的擂台优势恐怕会被大幅度赶上。 加油啊！ 陈果攥着拳头，手心全是汗水。比赛开始，秦慕云的零下九度直接冲上，莫凡的毁人不倦迂回和上一场一样从左路迂回。由于岩浆的切割，这图的路线选择很少，选择少变化当然就少，于是最后两位选手从视角中发现对方的角色的情景和上一场几乎如出一辙。而后莫凡继续操作毁人不倦向前，秦慕云则做出了和张家乐一模一样的选择，零下九度绕前，路线也和百花缭乱一模一样。这图上没什么别的选择了吗？毁人不倦还是那个毁人不倦，零下九度的移动速度则和百花缭乱没有太大区别，两个角色最终的接触完全就是上一场的覆辙。不过这次的秦慕云在刚入攻击距离的位置就主动发起了攻击，零下九度的双枪此时比伏的喷着枪火，子弹横飞，秦慕云突出的选位走位技术深受好评。而这一开始一度被大众忽视过，四位大神身边的第五人存在感十分稀薄。事实上秦慕云优秀的地方不仅仅是选位走位， 选位走位是他的一件利器，可他真正能在场上稳定发挥、更多仰仗的，还是他全面扎实的基本功。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让他一度被忽略。基本功，最基础的东西，都是人们司空见惯、不太会出彩的内容，偶有亮点闪现，却是连专家都很容易忽视过去。更何况他还在身处那样夺人眼球的一支四大神阵容当中。但是即使是不会发光的石头，坚韧不拔地立在那儿久了，也终归会被人注意到。齐慕云的才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大众所发现、所认识，没有人会再忽视他，在他身上找出隐藏的出众，甚至都成了一种有趣的游戏。就比如现在移动中的射击，双枪的枪口都十分稳定，这无疑又是相当扎实的基本功底了。子弹颗颗飞过，攻击点清晰明确，这样一个选手在场上永远不会贸然，永远有着清楚的意图。砰，一团紫烟散开，烟雨，又是烟雨。莫凡连起手的选择都和上一轮如出一辙，但是他遇到的对手却不是上一位。上一位张家乐角色生命处于劣势，所以就想将计就计，借机就想制造圈套坑莫凡一把。但是秦慕云不一样，论生命，满血的零下九度还比毁人不倦要强，所以他一点也不着急。看到毁人不倦放出烟雨，立即操作零下九度后退，与此同时，那不要法力的普通射击却还在朝烟雾中继续着。砰砰砰，砰砰砰，一颗子弹穿进紫烟，一道道细长的轨迹在烟中呈现。命不命中，齐慕云似乎并无所谓，而莫凡借着烟盾却根本没有办法让毁人不倦攻击到零下九度。齐慕云很小心地保持着距离。莫凡没有再浪费时间，毁人不倦立即从烟中冲出，齐慕云立即调转零下九度的枪口，但是毁人不倦的移动极快，无光闪，刺客系技能，叶修的散人常拿来当移动技使用，莫凡的毁人不倦现在也这样用了起来。毁人不倦的身形立时窜出一截，零下九度调转过来的火力纷纷射空。秦慕云没有慌张，零下九度持枪的双手依旧那么稳定，零下九度且射且退，飞枪，这也是一种走位技术。而作为走位高手的秦慕云，飞枪技巧果然更见精纯，后跳和射击的后坐力配合得完美无缺，该借力时就一定触地落地射击借力，始终将自己保持在最高速。转眼间，毁人不倦这边一个影分身术都使用完了，再向前晃出一截，却和零下九度还有距离。毁人不倦再接应，手法很快，齐慕云追着影分身术调整过来的攻击射击时，结义已经完成了。毁人不倦明明是跨出一步，角色却赫然能移出几乎两步的距离，人法缩地术，又一个移动技，湖光闪、影分身术、缩地术，三个技能接连使用，大幅度的位移在顷刻间就已经完成。只是这样看着倒不觉得，可当回味过来毁人不倦之前是在什么位置时，历史会吓一大跳。但是更令人惊叹的还是秦慕云。毁人不倦是正面移动的三个技能，而他呢，他的零下九度只是基本的飞枪移动，但是毁人不倦三个技能过后拉近的距离却实在有点不能让人满意。这样的追赶拼的可不只是速度，任何移动都是从选位再到走位这样一个过程，任何移动上的较量都避不开这两门技巧上的对抗。齐慕云让自己的零下九度拥有了高效的走位，而这方面才能突出的他，在保证自身效率的同时，更能用攻击来让对方的走位变得难受无比。三个移动技能都没能追上倒走的飞枪，并不真的是绝对速度赶不上，而是毁人不倦的绝对速度受到了限制。而此时他所拥有的距离却并没有帮他争取到多少主动， 甚至可以说这种不够近却也不够远的距离反让他陷入了被动。但是莫凡看起来却没有多么犹豫，缩地术后不够，毁人不倦再结印。这又是什么人法？莫凡的结印操作手法太快，秦慕云也没能从手部动作上分辨出具体技能，但是零下九度的攻击毫无疑问继续紧随，砰砰砰砰，连串的子弹居然就这样射中了毁人不倦，射得他轻飘飘的倒飞出去，但在空中残影破碎，飞出的只不过是个替身草人。 人法替身术， 真身已被送走，就像影分身术一样。但是和影分身术完全不同的是，影分身术真身去往的目标是可以选手操作定位的，但替身术却是随机，远近方向完全随机的送往一个位置。所以说替身术并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当做移动技能使用的技能，因为它不具备稳定性。但是不具备稳定性却也意味着具备可能性。随机的方向，随机的距离，如果正好是将角色送到零下九度的身边呢？这是一次赌博，真真正正全凭运气的赌博。经验再丰富的选手，拥有再出色走位预判能力的高手，也完全无法预知这一刻毁人不倦将出现的位置，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没有人知道毁人不倦的真身会出现在哪儿。全场惊呼中， 空禅双杀， 毁人不倦两记手刀切到了零下九度身上，莫凡赌中，毁人不倦出现在了一个不错的攻击位置，而完全的无法预知性让秦慕云根本没办法捕捉这个本来只是不错的位置，因为这一点变得十分完美。无声无息的忍者攻击，一击命中。